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和谐社会意识强，人人都是好心肠，大事小情添把手，千万可别帮倒忙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最近呢，很多小区都在宣传这个和谐社会文明小区，爱家小区呢也刮起了文明之风，大家伙啊都成了热心肠。小何他们家在忙活什么呢？ 欢欢，这我回来大半天了，怎么没看见你爷爷啊？ 爷爷呀，被街道办事处的人给叫走了。 这小区活动都搞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开会啊？ 嗨，估计不是开会，不知道又上谁家帮忙去了呢。 嘿，别提帮忙了。 怎么了？ 这下班时候，我经过那十字路口，就快要变灯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学生啊，把站在马路中间的那个老大妈搀扶过了马路。 欢欢，听见没有？这可是榜样，你得学着点。 我知道，这叫助人为乐。 什么榜样啊，你听我说完了。 哟，怎么了？ 刚过了马路啊，人老大妈就生气了，这一个劲儿的埋怨那个学生。 嗯，爸，助人为乐怎么还让人埋怨呀？ 老大妈啊，说他眼神不好，想要到马路那边去，这好不容易才过了一半的马路，结果又被那个学生给搀扶回这边了。 啊，这可真是帮了倒忙了。欢欢，下回你给别人帮忙的时候可要事先问好了，别给人家添乱啊。 我一定会注意的，我可不想弄得和小品里的马大姐似的，给人家越帮越忙。 哦，就是那个蔡明、郭达还有岳秀清表演的小品《马大姐外传》吧，那里面的马大姐是挺逗的，大年三十都不闲着，咱们来听听她怎么给人家帮忙了。 哎呀，管了一年的闲事儿，可把我给累坏了。大年三十踏踏实实吃顿饺子。 马大姐， 哎， 马大姐， 郭大宝来了。 哎呀，哎呦，马大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和面？您快别和了。 呸呸呸，你才别和了呢。 我 大过年的，不知道说点吉利话，真是 还吉利呢，我都快急死了。 哎呀， 马大姐， 有什么可着急的呀？不就跟你那前媳妇要复婚吗？ 是啊， 恭喜恭喜。 您听我说嘛， 听我说，这夫妻呀、啊、就像打麻将，还是原配搭子好。 是啊， 何况你们俩还一骰子呢。 啊， 还一孩子呢。 啊， 对孩子来说呀，这亲爹再不是东西也比没有强。 那倒是。马大姐，不是谁不是东西呀、啊？马大姐呀、啊， 哎， 我这婚都快复不成了。 怎么了？ 我这前些日子不是新交了个女朋友吗？这刚认识没几天，突然我那前妻她又同意跟我复婚了。您说这不是急死人吗？这， 哎呦呦呦呦，那你赶紧把事儿跟女朋友说清楚。 我是想跟她说清楚啊、 哦， 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。 哦，约你家干嘛呀？ 不是，您跟她说清楚啊。 我跟你自个儿干嘛不说呀？ 我可干不了这缺德事儿、啊。 这，那你咋 就来了来了来了来了？马大姐，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姐姐呀、啊，马大姐，你一定要劝她把我甩了。 啊、 我先到里屋待一会儿、啊。 你 记住，甩了甩了。 哎，甩了甩了，来了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 马大姐。没使劲儿啊！您是？我是郭大宝的女朋友，她有事出去了，让我呀在这儿等她。 哦哦哦，坐吧坐吧。哎姑娘贵姓啊？ 你就叫我小芳吧。 哦，小芳姑娘，哎呀，你看你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？哦，没带什么哈。 哦， 来，喝果汁。 哎，好，谢谢。 甩了，哎呦。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，该不该说？ 哦，有什么话您就说吧。 哦，豁出去了。父母挺好的， 挺好的， 爱人也挺好的， 我单身。 哦，爱人也是单身吧？ 您说呢？ 净说废话，说正事儿，说正事儿。 这是什么动静啊？您家这是？ 这是郭大宝，郭大宝还送了我一只鸟，是鹦鹉啊，正学说话呢。我说什么，他说什么，可讨厌， 讨厌。讨厌， 嘿，这鸟可真够聪明的，我看看去。 哎，不，没什么可看的，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。 马大姐， 这鸟还学会叫人了，我瞅瞅就来啊，瞅瞅就来。 不是， 马大姐， 说人话。 马大姐，没让您在那闲扯，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。 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，这甩了怎么劝呢？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？您就说我坏话。 说坏话？ 对呀，您把我说的越坏越好。你快去啊！ 我这呦！哎，您嘿，这鹦鹉把我给扔出来了 啊！ 哎呦，小芳姑娘，长痛不如短痛啊！你跟郭大宝要结婚，私房钱攒够了吗？ 攒私房钱干什么呀？ 还干什么？你想花他的钱，门也没有！你知道他抠门抠的什么份上吗？他为了省点水钱，每天早上揣着牙刷上单位刷牙去。 啊，他也太抠了吧！ 还有呢，他寄信从来不贴邮票， 那能寄到吗？ 能。他把那收信人呐跟寄信人的地址他倒过来写，邮局一看邮资不足退回去，哎，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。 啊，郭大宝他这点聪明啊全用在这上头了。 聪明，大宝打小都聪明，5岁会哭了，7岁会爬了，12岁就上小学1年级了，上到4年级学校说什么不让念。 哦，为什么？ 他都20了。 哎呦， 听我跟你说啊。 喂，什么又不同意复婚了？哎，他昨天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女儿不同意啊，他凭什么不同意啊？我昨天喂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不说变卦就变卦，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？这不成。 哎呀，马大姐，闹了半天他是这样的人呐。 可不， 那我听您的，长痛不如短痛。 哎，这就对了啊。 马大姐， 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。 哎呀，他光会说人话，不会办人事儿。 办人事儿。 嘿，还学会顶嘴了，你瞧我怎么收拾你。等会儿啊。 嘿，这什么鸟啊？ 你瞎叫唤什么呀？我已经跟你说散了。 马大姐，您嘴怎么那么快呀？ 啊， 马大姐，这不能散。 干什么呀？ 不是，刚才我前妻来电话了，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，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。 是不是？哦，你想和就和，想散就散，不管你的破事儿。 您不管哪成啊？哦，这大过年的，你把我女朋友给我说吹了，您说您缺德不缺德？ 这不是 大过年的， 不着急，大宝不急啊。过了年呢，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。 我不要，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？你跟我说回来就完了。 哎呀，马大姐， 哎，来了来，咱们把话先说下啊。我帮你把他给说回来，你好好带人家，你不许变来变去的。 您别啰嗦了，您快去吧。 鹦鹉又给您扔出来了。行了，那我走了。 哦，这就走了。 别走。 哎呀，小芳姑娘，这短痛不如长痛啊！要说你跟郭大宝，那真是豺狼配虎豹啊！ 什么？ 郎才配女貌啊！哎呀，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，现在可不好找喽。 等会儿，他揣着牙刷到单位去刷牙，他怎么还大方啊？ 这不。他上单位刷牙，他有原因呢，是吧？他这原因就是，他把牙落单位了 啊！ 假牙，头天晚上把牙落单位了，第二天上单位去刷牙，刷，哦，洗刷刷，哦，洗刷刷， 哦，行，哎呀，您别哦了，哎，那他寄信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？ 他不贴。他有原因呢，是吧？这个原因就是，你猜，我还是我猜吧。他是 电子邮件呢，他就不用贴邮票了。 那是不用贴邮票。可是他这学历， 学历可不低啊，大学本科。 哎，不对，刚才您说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就不让他上了。 可说呢，可说呢，他学校就不让上了是吧？啊，他这不让上他有原因呢是不是？他这原因就是，你再猜猜。我还是我编吧。他这个他太聪明了，哎呦，聪明的哟，老师会的他全会了，老师不会的他也全会了，老师教不了他了，只好直接保送他上大学去了。我可他饶 他，我的妈呀。是这样。那说明他还是个天才。 是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。 喂，什么又同意复婚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女儿考验我呢，但是为什么这样考验的吧？这啊，对，考验的好，考验的好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 太好了。马大姐，哎，那我听您的，短痛不如长痛。 哎呀，这就对了，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了。 好，哎呦，坏了，这儿还一档子呢。马大姐，马大姐。 哎呦，你看把英瑞高兴的，我告诉他一声，我瞧瞧他去，这就来，这就来啊，这就来。哎呦，可真不容易，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。 太好了，还得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。 马大姐，马大姐，刚才啊，我前妻来电话了，说刚才那是女儿考验我了。马大姐，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。 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？ 不是，马大姐， 您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心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人面看佛面，我们一家 大姐，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？ 啊，对，我是鹦鹉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回笼子去了。 对，我先把它提了进去。 我回来。马大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问您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 我，小芳姑娘，听大姐跟你说啊， 这回是长痛还是短痛？ 长短那各有各的疼法，那个还是那句老话，夫妻啊就像打麻将，还是原配搭子好。他有一个原配搭子你知道吗？ 知道啊。 他们俩还一骰子你知道吗？ 知道啊。 这不就结了吗？他心里都想那搭子，脑子里惦那骰子，这牌你还糊得了吗？ 马大姐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我得听他一句。郭大宝，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？ 是，是。 行，郭大宝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。我祝你们快乐幸福。 谢谢。 哎，没使劲呢。 那小芳姑娘，那你。 您放心，就我这朵鲜花还愁找不着牛粪。 太好了，好好，太好了。小芳姑娘，你的事儿包大姐身上，我一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。对了，哎，我有一外甥叫朱军，人长特白。 哎呦哎呦，马大姐您看您什么时候见面？ 一会儿就来，一会儿就来啊！不走了，不走了啊！大宝，把那娘俩也接来，一块儿在大姐家吃饺子。 谢谢马大姐。哎，大姐啊，您家牙膏搁哪儿啊？ 买呀， 我先把牙刷了。 嘿，抠门抠你家来了？哎， 不是，是过节单位放假嘛，你牙膏在哪儿放着？您别抠门啊！ 大姐， 您的牙膏 我让你。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常听快乐合家欢，包您轻松笑开颜。 欢迎接着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吃过了饭呢，这个小何带着欢欢在小区里头遛弯，等回到家呢才发现钱包找不着了。不用问呢，肯定是丢在小区里头了。小何赶紧写了张寻物启事，啪贴在小区门口的宣传栏里。不一会儿啊，家里的门铃就响了。 请问您是哪位？ 哎，您好，请问是何先生吗？我是六号楼的住户，在宣传栏里看到您贴的寻物启事，我就帮着找了，还真捡着一钱包。 是吗？哎，真谢谢谢。哎，叫我小何就行了。 哟，是您捡到了，还麻烦您送一趟，真不好意思哈。 我是捡到了一个钱包，为了确保这个钱包是您的，您还得回答我几个问题。 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您问吧。 您的钱包是什么颜色的？ 深蓝色的。 不对吧，你再好好想想。 就是深蓝色的呀，没错，我敢肯定。 那这钱包就不是您的了，我捡的这个钱包是墨绿色的，你们看看。 哎，这不就是深蓝色的吗？就是我老公那个。 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忘了我是蓝绿色盲了，不好意思啊。 没事没事，这现在啊可以给我了吗？ 之后再问您一下，这钱包里有多少钱呀？ 有五张一百的，三张十块的，还有几张一块的，我记不住了。还有一个五毛的。 对了，这应该就是您的钱包，现在就物归原主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啊。 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再见啊。 小何，五百块钱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月你的零花不就只有三百吗？那二百哪来的呀？今天你要不交代清楚了，咱没完。 哎呦，这人真是的，什么时候送来不好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这还不如没找着呢。 您听听，人家好心帮了忙，这小何啊倒不领情了。也难怪，钱包是找回来了，可是却引出了小何两口子的矛盾。不领情也能理解，可是有的人呢，见别人做了好事儿，自己也热血沸腾。康贵生、方志清说的这个相声小段《汽车奇遇》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人。看见人家热心肠啊，他自个儿也挺激动。激动的后果是什么呢？您自个儿听听吧。 这个相声的题材啊，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生活。 对 啊，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个可笑、幽默、滑稽的事儿，经过我们相声演员的艺术加工，搁在舞台上，哎，这就是一段相声， 来源于生活。 您像前两天我在公共汽车上就看到一档笑话。 是吗？ 那天坐车的乘客还特别多。 哦哦， 车一到站呢，上来一位老大爷，有这么70多岁了， 不小了， 而且呢腿脚还不太利落， 哟， 拄着个棍儿啊，颤颤悠悠就上来了。 是啊， 刚一上车，噌就站起来一位解放军的战士。 哦哦， 大爷，您请这儿坐吧。站起来主动让座。 哦， 哎，小伙子，你坐你的，我站会儿就成，两站地就下车。啊，不，大爷，您过来，请这儿坐。他们二位正让着的功夫 啊， 车启动了。 哦， 这车一走走啊，这解放军战士没站稳，这胳膊肘正好倒那块玻璃上。 是啊， 也搭这小伙子年轻劲儿足点，哗啦，这玻璃就碎了。 碎了， 这解放军战士二话没说。哎，司机师傅，咱们这块玻璃值多少钱呢？啊，这玻璃可能大概其也就是30来块钱。那好，我给您30块钱，我不小心把玻璃给碰碎了，您回去向公司领导替我道道歉，实在是没加小心。哎呦，大伙看到这儿都佩服这解放军战士 风格高啊。 其中有位老大爷，他那次要说两句表扬表扬。 哦哦， 天津人，罢了啊，罢了，各位看见没有啊，看见没有，这位大爷上策，解放军战士主动起来让座。说实际的 啊这事儿现在可不多了。 真是， 我一看这事儿，哎，我想起去年我坐车了。 哦， 我找了个座，刚坐那儿上来仨小伙子，看那意思也就是20出点头。您几位挺明白了啊，20多岁，我那人70几了，他们仨让我给他让座。 是啊， 我一看 惹不起啊！ 啊， 我得让他们仨。 嘿， 天热，仨外都敞着怀的。头一个，好家伙，这画个大龙， 龙。 第二个，这四个大老虎。 是 我跟前站那个 啊， 更了不得了。 画的什么呀？ 这刺一只鹰，呵，长着膀子，龇牙咧嘴的。我一看，我得让他。 为什么呀？ 您各位不知道，我属鸡的 啊， 我属鸡。老话说得好啊， 啊， 老鹰逮小鸡儿啊，我要不让他，他非倒我不可呀。 嗨， 您说那仨跟这解放军怎么比？ 没法比， 啊、没法比呀。 哎， 甭说别的啊，刚才小伙没站稳，咣，玻璃碎了，主动掏30块钱来，二话没说。你说这种风格怎么比？ 真是 要咱们解放军是咱们亲人解放军的。 对， 你说哪有困难，准有解放军。 有 抗洪第一线解放军， 有 啊，地震的现场解放军， 解放军， 森林大火解放军， 真是的， 要怎么说亲人解放军呢，那没错。我告诉你说各位 啊， 那解放军那就是咱们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。咣，那个马司机 啊， 我给30块钱， 你给 我大爷，那个解放军赔完了，不，我这又碎一块。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相声小段《汽车奇遇》，热心肠爱帮忙的习惯啊，是值得称赞的。大家最好都有这个意识，咱们就会越来越团结，社会风气呢也会越来越好。可是有个小小的建议啊，建议自己发扬的热心肠精神一定要自己去帮忙，可别像小何他们家一样，发扬精神的总是家家，可干活受累的却总是小何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，一块来欣赏一首王力宏演唱的《自己人》。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。 Singing glory hallelujah amen。多少悲伤